健康、时尚、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北京时间的18:0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芬，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英国游学的那些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为大家并机直播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去年我们的带队老师，也是非常惊艳的节目主持人有台的安森，和我们进行电话连线。来，安森，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安森你好，是这样，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也已经算是广告打得比较铺天盖地了，那有很多家长呢一直在咨询我，所以今天咱们开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和我们家长来解释一下我们活动的一些具体的行程好吗？ 好的好的，没问题。 那这样，首先第一点也想问一下安森哈，这个家长都比较关心的说孩子，你说这个放暑假的时候我在秦皇岛三亚随便找个地儿玩也是玩了，那为什么要去英国去游学呢？ 首先呢，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呀，游学和旅游哈是两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哈，基本上走马观花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哈去探寻一些自然景观或者是人文景观。但是游学或者现在哈有很多机构呢把它叫做学游哈，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这里面呢加入了一个学字。这个学呢不仅仅是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安排了英语课程的学习，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为学生打造一个全浸泡式的一个英语的环境，让孩子们呢在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哈，无论是在课堂里还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这个学字呢是贯穿始终的。这个呢也就是游学营和普通的旅行团最大的不同之处哈。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每一点一滴呢都是针对孩子们的所需或者是他们的学习所需而设计的，所以整个这个游学团下来呢，孩子的收获呢恐怕要比平时普通的旅行团或呢要大上几倍可能都不止。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就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了哈，很多家长都问说这个你看呢孩子去了出国了之后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那得人家孩子能交流才行啊，得英文水平好呀，那我们家孩子刚刚8岁或者说9岁，这个英语很差，那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甚至有的家长会跟我说，哎呀你说我这俩孩子吧，去一个傻子，去两个就是一对傻子，那家长普遍会有这样的担心，担心孩子英文水平不够，那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英文水平不够的孩子能去吗？ 前两年这个游学营组织的过程当中呢，也曾经遇到过不少的家长的有这些想法哈。但我自己呢，其实从前两年学生的反馈来看呢，我觉得家长大可不必担心哈。因为实际上呢，无论你是去游学还是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啊，对于年龄小的孩子们来说呢，其实他永远是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状态。比如说他明天要参加中考了，或者他明天要参加高考了，你能说我的孩子现在是一个100%准备好的状态吗？恐怕家长说不能，对不对？但是即便是不能，你也还是要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去，让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去尝试一下哈。我觉得这首先呢是一个心态上的调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好100%或者120%的准备，说我可以完完全全的胜任这件事情哈。那么如果不能胜任，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让孩子去尝试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转变哈。那么第二点呢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出国去参加这个游学营哈？单就刚才江帆提到的这个英语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多说一点哈。实际上从两年我自己带的这个孩子反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孩子们即便是他只会说 yes 或 no。那么在海外的这个十几天的时间里，相当于呢你是把他我觉得我可以有这样一个举的例子哈，可以来个比喻，或者是就是经常呢我们大家在说你怎么能够让一个孩子学会游泳，那么很多人会开玩笑的说你把他扔在游泳池里面就好了那么孩子自然的他这个求生的本能哈， 它就会让它浮在这个水面上面。 嗯， 那么我觉得到国外去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把它扔在那个英语的环境当中去好了，况且呢这还没有什么危险可言哈，这还不像是你真的把它扔到游泳池里面去一样，你把它扔到英语环境里面去以后呢，孩子就会被逼迫或者是被推动着，他必须要说英语，他必须要去适应这个英语的环境，哪怕他会的英语单词很少，但是他可能他就会开始发现今天小哥哥小姐姐他在想要吃什么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单词呢，他想吃面包的时候他说了 brand， 哦，原来 brand 是单词的意思，是这个面包的意思，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的或者是老师带着我去坐公交车的时候用了一个 bus， 哦，原来 bus 是公交车的意思，他就记住这个单词了。那么另外呢再加上手舞足蹈哈，比划啊，用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肢体的语言，孩子呢就会发现原来和外国人交流啊一点都不难。 是 大家想想看哈，即便是我们生活在北京，更不用说呢我们895和959的听众呢很多是我们北京周边哈，比方说河北的涿州啊廊坊等地，可能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呢很少，即便是生活在北京哈，你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和老外一天两天三天十天这样待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其实缺乏这种环境，当他真的进入到这个环境里去以后呢，可能孩子呀一开始呢会有一点紧张恐惧的感觉，但是很快这种恐惧的感觉呢就会消失，一天两天下来这个孩子就会寻找到他们和外国的朋友的交流的方式方法，那么十几天的时间下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呢在学习英语的这个信心上面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孩子会发现哦，原来和老外交流不那么难呀，原来说英语一点都不难呀，开口讲英语一点都不难。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呢学英语，即便是像江帆你我这样哈，我们可能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啊，二十几年的英语，但恐怕大多数人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就是你没有那个开口讲英语的机缘，对吧？所以呢你让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去树立这种开口说英语的信心，这个恐怕比他学了十个单词二十个单词哪怕一百一千个单词我觉得都更加重要，所以家长这方面的担忧呀，我觉得完全不必担忧，大胆一点的让孩子到那个环境当中去学习去成长，你会发现孩子还给你的绝对是惊喜， 是吧？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孩子啊，他都特别的好玩，也是有一次在到国外的行程当中，那个小朋友刚刚六岁的年纪，也是我朋友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当时我带他去买一瓶水，他甚至是水 water 这个单词他都不会的，他可能就像这个安森刚才所说的只会 yes or no， 买水的全程呢这个小朋友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拿起了一瓶矿泉水，然后递给了别人$1，然后水买回来了之后呢他特别高兴，他手舞足蹈的跟他妈妈讲，妈妈妈妈我可以跟外国人交流了，他妈妈在旁边全程看的。 就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国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哈，从我们过去两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无论是你在小卖店遇到的这个营业员也好，或者是那些大学生志愿者的领队也好，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碰到的老师也好，或者是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也好哈，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非常 nice 的，他发现你的英语不够好的时候哈，他就会放慢速度，然后用最简单的单词跟你说，比方说像刚才江帆举到的这个例子哈，可能这个营业员的这个阿姨就会说 one two 哈，对吧？他可能会用最简单的单词告诉你，你是要买一个还是要买两个？ 对，是 那么我们的孩子呢，很容易就能够适应了。 同时还会伸出手跟你比划。比划一个一，然后比划一个二。好的，那这一时间非常的感谢安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对咱们这一次小记者的英国夏令营感兴趣的呢，都可以联系我的工作号码。那我的工作号码呢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哈，因为现在接电话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您直接微信发送这个添加135-520-53567这个号码的微信就可以了啊，这边我们也有导播在专门的为大家做接待。同时呢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5月6号的上午9点半，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电台针对这一次英国小记者游学营

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你那个连签证都不含，那个市面上就大家一比，你的价格没有优势啊。哎，好嘞，嗯。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8:24，感谢回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我是江帆。那么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哎，孩子暑假去哪儿的问题了。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两个频道并机给大家进行直播的。那我们宣讲的主题呢，也是暑期的时候，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电台将主办一个英国小记者游学夏令营的活动。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有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安森来和我们进行直播连线，解答我们家长的一些疑问和问题哈。来，有请安森。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安森是这样，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有家长又问到了哈，说这个我们孩子去到这个英国之后，说是24小时的一个英文浸泡环境，那但是如果是比如说集中住宿，那出行也是集中大巴出行的话，那这种情况会不会会让孩子很少有接触外界的机会呢？他总是和他的小伙伴们，中国小伙伴们在一起，会很难接触外界，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一次的出行呢，除了在离开伦敦的旅行的那几天是住在酒店里边的，其他的时间呢，我们不是集中住宿哈，是要住在国当地人的家里面，是要去住这个寄宿家庭的。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也要多说几句哈，就是现在大家在市场上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游学产品，那么有一些游学产品呢，其实价格上呢有很大的优势哈，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呢，你会发现这些游学产品呢大多数都是集中住宿的。而从我个人的角度上面来说呢，我是非常不推荐大家选择这样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大家想想看，就是刚才江帆问的这个问题，你在国内哈已经天天和你的小伙伴在一起了哈， 对， 然后呢出国以后啊，这个从早晨起床上课，然后旅行，晚上住宿，还都是和小伙伴在一起，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全英文的浸泡环境啊。 嗯，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要安排大家住到英国的本地人家里去。 嗯， 寄宿家庭呢，大概一个家庭呢会接待2到3个我们中国的学生入住。 嗯， 那么寄宿家庭呢都是英国的本地人，而且是经过英国官方认证的哈。 嗯， 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无犯罪记录还是他们的个人的信用呢，都特别好。 嗯， 你每天要面对的是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每天要跟他们从早晨一睁眼睛开始哈，这全天基本上都要跟他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交流哈，衣食住行方面的。那么上课呢我们是和这个多国的同学一起上课。 嗯， 比如说去年呢，我印象当中哈，这个和我们中国的同学一起上课的有来自德国的、意大利的、奥地利的、西班牙的、俄罗斯的同学， 这么多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多国的一个混合班。 嗯， 那么旅行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是确实我们是好要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团员哈一起坐大巴车，但是我们的领队呢在伦敦期间呢是由这个英国本地的大学生来做志愿者领队的。 嗯， 所以这个全英语浸泡环境啊，不是 打出来的这样一个虚的噱头，而是确确实实呢每一点哈，我们都要把它落到实处的。 嗯， 那么如果大家有这种这方面的这个关心、担心或者是疑问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星期六呢来参加我们的宣讲会哈，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我自己带团，我自己亲自拍的一些照片哈，这个同学们的一些反馈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和照片。可能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 而且同时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咱们这次的行程呢总共是15天，有一大半的时间都会在伦敦、在伦敦孩子不仅入住到寄宿家庭，同时每个上午上课，下午的时候老师也会带着孩子们去伦敦的一些景观去游览。这个去到景观的路途当中，我们可不是坐大巴车，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按照前两年的这个惯例呢，大家到了伦敦以后呢，就会给大家发一个这个跨越伦敦6区的一个地铁卡。那么会有我们的领队呢带着大家一起哈，就像是一个英国本地人一样啊，我们坐火车，而且呢，这个伦敦的火车呢有点像北京的地铁哈，需要这个一条线再转另外一条线。而且呢，它的这个地铁呢不像是我们的这个间隔那么近哈。可能呢，你转另外一条线的时候呢，可能你需要等个15分钟。我们真的就像是伦敦的本地人一样，就像伦敦的本地的小朋友一样。来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对，完全是一模一样。你想象一下，孩子去到了伦敦之后，那晚上呢在寄宿家庭，在英国人的家里面睡觉，睡醒了早晨呢，这个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会给他准备好早餐，在家里用完早餐之后，那寄宿家庭的父母再给他送到学校去进行上课，上了课之后中午在学校吃完饭，下午再和老师同学一起坐公交坐地铁去这个当地的景观去游览，那天黑之前呢，咱们在坐公交坐地铁再回家吃饭，吃饭的同时还可以和临时的英国父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心情，分享完了然后再睡觉，第二天再反复，对吧？其实我个人觉得 没错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孩子平时可能很少会有这样一个能够融入到英国本地人生活的机会的，真的很少。 是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呢，就像你到一个城市去旅游哈，你真的就是一个旅游者的一个状态，可能你出门打车，然后到旅游景点逛一逛，然后吃一吃当地所谓这个著名的餐馆小吃，然后你就回来了。可能有人问你说你到过这个城市吗，你可以回答你到过，但是你说你了解这个城市吗，你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的节奏那种气息那种感觉吗，你恐怕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从这个年纪他们就真的去感大家呢能够对伦敦有所了解，因为大家我是一个教育的大国，也是一个教育的强国。英国的大学呢在全世界的排名呢是非常靠前的哈，它的基础教育呢也是特别扎实的，而且很优秀。像英国的伊顿公学、哈罗公学，这个在全世界都闻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感受伦敦这个城市，因为啊，往往家长呢如果愿意把孩子放到一个国际化的视野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当中呢，其实很多的家长是在考虑未来我要不要送我的孩子出国去留学， 对， 是出去读高中还是出去读大学。所以我们希望让孩子去了解这个城市，感受这个城市的节奏气息，孩子才能够自己做出判断，我喜不喜欢这儿，或者我不喜欢这儿，未来我想不想到这儿来读书，我觉得这其实是给孩子一个人生选择的机会。 对，没错。而且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直接就包括了剑桥和牛津两所顶级高校。一次行程孩子可以直接体会到两所顶级高校里面的风景还有人文气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了，那这时间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哈。广告之前我还是要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在本周六也是5月6号的上午9点半，我们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会给大家进行一个针对本次活动的见面会。那见面会的地点呢就是在大兴区西红门的日月星辰酒店，到时呢安森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负责人都会到现场给大家解疑答惑。同时我的私人电话号码是13552053567啊，这是我的工作号码哈。如果有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那也可以发送短信给我来报名这样的一个活动，13552053567 13552053。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双肩，在天色破晓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等待日出是最耀眼的瞬间，向前跑，迎战黑夜和朝鲜，生命的光和努力的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绕，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18:40，感谢回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我们还是继续和我们有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安森来聊一聊咱们今年暑期2017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那些事儿。我们请安森来和我们说一下哈，这个孩子们出行，因为家长们还是比较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哈。前一段时间有家长在和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说，哎呀，别的不说，最主要的一点，只要孩子们安全回来，我的这个心就放到肚子里面了。其实也确实是这样。那安森，我们在这个安全的保障上，能不能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呢？ 安全的保障上面呢，我想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无非就是出行啊、饮食啊，然后寄宿家庭的这个安全哈。 嗯。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讲一讲，先说出行哈。据我了解，这一次895和这个959好像给我们的小朋友订的都是直飞的航班哈。 嗯。 那么直飞的航班呢，其实就是最大限度的照顾到了孩子的安全和舒适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哈。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转机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时间上的有可能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啊。如果前一个航班延误的话呢，那么后一个航班呢可能就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呢，其实最大限度的是保证了孩子的安全哈。 嗯。 而且呢，直飞的航班呢，往往这个航空公司呢，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配置上面呢，也会更好一些。 嗯， 这个是航空方面哈。那么，到了当地以后呢，所有的这个大巴出行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英国的这个合作方呢，选用的都是3年之内的大巴车。 嗯， 选用的司机呢，也是跟他们有多年合作的司机。 嗯， 据我的了解呢，这个司机呢，最少都有8年以上的驾龄哈，而且呢，驾驶的安全记录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英美这个发达国家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个是重中之重哈。 嗯， 只要是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呢，都是重罪。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未成年人的安全方面呢，对于他们来说呢，那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所以呢，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保证呢，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嗯。 那么在这个寄宿家庭上面呢，上一段呢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哈。寄宿家庭呢都是经过英国的官方认证的。官方认证的时候呢，首先要调查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没有犯罪记录。 嗯。 他们的这个信用等级怎么样。 嗯。 然后呢，他们的家庭是不是有适龄的孩子。 这个家庭的距离学校的距离有多远哈、啊？其实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所以呢，这个寄宿家庭呢是非常安全的，而且过去几年呢，在这个寄宿家庭上面呢，可以说是零投诉哈，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还有呢，就是组织方哈、啊、会给大家购买这个高额的海外的旅行保险，所以呢，一旦要是比方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水土不服，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需要就医，那么这个保险呢也是完全能够 cover 的。大家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刚才你提到了寄宿家庭，其实关于寄宿家庭呢，我们还有家长反映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想问一下，孩子，咱们每两个孩子会分配到一个寄宿家庭当中，对吧？ 是的。 那寄宿家庭本身，他会有英国的小朋友和我们的孩子一起作伴吗？ 这个寄宿家庭呢不确定哈，有的寄宿家庭呢会有跟我们的孩子年龄相仿的这样的小朋友，有的寄宿家庭呢可能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啊年龄已经有比较大了，比方他们的孩子呢已经工作了或者出去读大学了，所以他们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能力哈、也有这个意愿呢来接待一些这样年龄更小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所以是不是有适龄的这个小伙伴，这个不一定哈。寄宿家庭呢一般情况下呢会接待两到三个这个中国的小朋友入住到寄宿家庭当中去。 那我们在寄宿家庭的分配上也是以大带小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比如说可能会安排一个13-14岁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小朋友和一个8岁的小朋友，哎，两个人互相也是让大孩子懂得更照顾小一点的朋友，那让小孩子呢也稍微心理上有一点点的依赖，对吧？ 其实年龄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哈、那么在分配寄宿家庭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考虑到他们的英文水平。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英语的水平呢会略好一点。我们在搭配这个孩子的时候呢，考虑的是英文好一些的孩子和英文略差的孩子搭配到一起。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要和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进行沟通哈，这个吃饭呀、洗澡呀、使用卫生间呀、等等啊，这个生活当中的琐事儿，如果有一个英文好一点的小伙伴在你的身边呢，可能你的心里面这种紧张感也能够大大的消除哈，可能你自己呢也会踏实一点，所以呢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如果两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英文水平差不多都能够基本上应付这种日常的交流，那么没问题，那么就两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呢可以大家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如果要是有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比方说他的英文又比较差，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会给他搭配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英文水平稍好一点的大姐姐或者是大哥哥跟你住在一起。 好的，感谢安森。在这时间我们的家长也陆续的有电话插进来，也一直在有留言在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在广告期间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3552053567，这是我的工作号码。大家加过来的微信问到的问题，我都会尽我的能力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同时我们在本周六的上午，也就是5月6号的上午9点半，在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日月星辰酒店给大家订好了场地，准备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一场宣讲会。那在宣讲会的现场呢，安森也会去到现场，包括我们这次活动的负责人还有电台的带队老师主持人都会参与到现场去和我们家长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解答。大家如果要报名参加这次同样的这次活动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如果您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话，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或者是发短信都可以。那我再说一下我的工作电话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 星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欢乐假期就在大星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带来出发吧。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5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站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猩猩网消息。26号，新区召开跨境电商发展与示范企业标准研讨会，共同为新机场电商发展聚力献计。北京新机场预计2019年正式投入运营，其东北侧约80平方公里的临空经济区被划定为综合物流区。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北京市将与河北省合作共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据预测，这座大型枢纽机场大概能够带动14.4万个区域性就业，10.26万个区域岗位。房山新闻网消息。房山石金堪克起源之处石金山景区结束防火封山期，于五一正式迎客。据了解，石金山是云居寺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矗立于琼山怀抱之中，因山腰常有白云缭绕，故名白带山。此外，山上有9个藏经洞，共藏隋唐时期所刻经版4196块，还有金仙公主塔、千年石凿古井和隋唐碑刻等诸多历史遗迹，被称为国之重宝。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写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玩心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18:52，感谢回到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今天有机生活的节目是由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两个台并机为您直播的。那同时我们宣讲的内容呢，就是 今年2017年的暑假，在7月23号那一天，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将组织我们的小记者去到英国，进行一个为期15天的英国小记者夏令营活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去年我们往年的带队老师，也是我们有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安森，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之前他进行去英国的一些所见所闻吧，一些个人的经历。同时安森也想和大家说哈，光听声音我们能听出来很有魅力的一个男主持人是吧。然后在这个本周六5月6号上午的9点半，我们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的日月星辰酒店，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已经定好了位置，来进行一个宣讲会。那到时呢，安森也会到现场，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负责人都会过去和我们家长解答一些比较关心的针对这一次活动的问题。好了，那安森，其实在刚才的活动当中哈，有家长还是一直在问的几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孩子我担心他有点从来没有自己独立出行过，我担心他这个自理能力会达不到要求。那第二呢，哎呦，我担心孩子这个英语水平不够，去了就什么都不会啊，家长总是会担心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安森，你觉得咱们站在一个成年人的角度上，针对家长的这些担心，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其实觉得呀，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父母呢，其实似乎更习惯哈，把我们的孩子保护在这个羽翼之下哈，有任何的事情呢，我们都愿意替孩子去做。在国外哈，我们其实这两年在游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些同龄的这个小伙伴哈，比方说来自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他们的独立能力呢，确确实实要比我们的孩子呢要强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我鼓励的家长们要放手，把孩子们放出去，让孩子们，给孩子们一个独立面对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哈。况且没有关系，旁边呢还有领队老师，有英国当地的老师，有志愿者哈，有这个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在旁边呢，帮助着这个孩子呢来处理很多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家长不用担心哈。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呀，就是说这个孩子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呢，其实也是锻炼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把孩子放出去15天哈，孩子一定会还你一个惊喜。就是你会发现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以为孩子不行，你以为孩子做不到这些事情，但你会发现原来孩子离开父母的这个羽翼之后哈，孩子其实完全能够做到。所以呢，也给孩子一个让你自己刮目相看的机会。 好，感谢安森。我觉得安森想说的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因为在这几天我接电话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家长几乎是分为了两个流派。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孩子表示各种各样的担心，那还有一个流派呢，就是家长会觉得哎，就是会比较狠，说了这个加引号的话，应该是比较狠心，想让孩子去锻炼，但是可能做不通孩子的工作，孩子本身会有一点点的压力。所以这两大流派的家长呢，我也都是这两天一直在接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想跟家长说一下，有压力才有动力。其实我们都不希望孩子能够在家长的羽翼之下一直这样的生活下去，那万一以后说经历什么需要他独自去面对的事情，可能孩子一时之间就会乱了方寸。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锻炼机会的，不仅能锻炼他的英文表达能力，同时也能锻炼他的自理能力，更同时呢，在我们本次15天的行程当中，会给所有的孩子安排到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特殊的任务呢，就是孩子们在15天的行程当中需要完成17现场的采访报道。就是简而言之呢，就像新闻联播里您所看到的外景记者一样，孩子去到英国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去的。远在异国他乡，远在英国，像我们国内，像北京，像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做现场直播的连线报道，向我们发回来，哎，看一下他们的所观所想所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对孩子而言，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方式和这个锻炼的机会了。好了，那再次的说一下我的手机号码吧。那我的工作号码呢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亦或者是发送短信都可以，来告诉我周六的现场我们的家长见面会您是否要报名参加。如果您要报名参加的话，就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我会给您提前预留出座位。那在这个报名会的现场呢，我们安森以及主持人还有负责的带队老师都会到现场去和我们的家长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同时安森，哎，那天你是不是会给我们准备好孩子往届的一些视频和照片呢？ 对的对的，我到时候呢会给大家通过图片的方式呢来让大家看一看哈，过去的这个两年的时间里面，这些小朋友度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非常有收获的、非常精彩的这个英国的游学的行程。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安森。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您对我们本次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小记者夏令营感兴趣的话，赶紧的联系我，然后我给您预留座位，周六的时候咱们现场直接见。同时呢，现场报名还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在等着您。好了，那这一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安森，感谢能够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做非常详细的解答。节目的最后我再次的说一下电话，13552053567，13552053567，电话、微信、短信都可以。 OK 了。 最好高歌欢唱。 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摔倒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有多少女生会把这首歌当成是定情歌啊？这个情是友情的情，因为很多好闺蜜啊、好姐妹可能都会像歌里唱的这样，她们的性格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互补，感情才能更好而更长久吧。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大家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在我们之间》，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来自于吴青峰的。 你是我的身边的玩具，不会是我身边的问题。你是我的身边的游戏。On this tiny little corner， 我是你的手中的行李，不会是你手中的问题。我是你的手中的风景。 之间这首歌的节奏是非常轻快的，而且听到歌曲的曲调很高啊，所以是非常的适合用来表现清风的声音。而清风的高音是很有特色的，鼻音很重，对不对？让人会觉得是用鼻音的假音来假唱的，可是事实呢却还是他完全在用声带发声，很奇特的一个人的嗓音啊。继续来听张惠妹《趁早》。 心里带着伤。

在梨树下，放着我妄想。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 这个名字可能喜欢摇滚和吉他弹奏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他应该是目前内地最优秀的乐手之一了吧。这样一首很柔情的《梨花又开放》呢，应该也是展现了这样一位摇滚大腕对故乡或是对母亲很温柔的深情吧。继续来听到是徐畅的《世界很小是个家庭》，这也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头曲。 界很小是个家庭，这首歌的词是来自于冯小刚的。要来说一说这个快被忘记的女生，她叫徐畅，唱歌的唱，而她呢就是徐沛东的女儿。她是在大概四岁的时候就进入到了歌坛，还发行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当时这也是成为了录制个人专辑岁数最小的童星了。说到这个女生啊，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继续来听到一首老歌，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